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半段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和前辈大师的录音。首先要请您听的是高派名剧《斩黄袍》片段。李岩是国家京剧院的京剧名家，文武兼备，老生武生皆善，他是李宗义先生的公子，所以高派戏唱得很好。我们请您欣赏这段李岩演唱的《斩黄袍》。以上您听到的是老生名家李岩先生演唱的《斩黄袍》片段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56年的珍贵实况录音，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和老生前辈名家孙君清先生合作的《汾河湾》。这个故事的简单情节呢，是说薛仁贵出外从军多年，功成名就之后，回到寒窑和自己的发妻柳迎春相见。再为大家介绍两句孙君清先生。孙先生最早是谭派名票，后来下海成为专业演员。他自幼就喜爱京剧艺术，13岁拜禅宝福为师学老生，青年时期就以票友的身份登台演出，曾经和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盖叫天等人同台。 1949年正式下海成为专业演员，先后参加江苏省京剧团、华东实验京剧团，在南京、上海等地演出。1958年支援陕西京剧团，成为陕西京剧界的重要人物，和尚小云等大师名家合作。孙先生天生一条好嗓子，一直到耄耋之年还保持着非常清亮的嗓音。过会儿您听这个录音，您再对比孙君清先生的公子孙悦先生，同样都是这种宽亮通透而且挺拔的音色。孙君清先生虽然是票友出身，但是他戏路很宽，文武兼备，还能唱武戏，靠把老生戏呢更是不在话下，这对于票友下海的老先生来说也是非常不易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1956年在西安演出的实况《汾河湾》，尚小云饰演柳迎春，孙君清饰演薛仁贵。 见呐， 见面， 见见。 大夫。 不敢，人贵只含妻哟。 哎呀，妻子，问来问去，问到我自己的头上来了。像我人贵，你家一世八载，不知他的真迹如何。看似小人，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便了。我自有道理，他大嫂我是对你失了吧。我大孙大哥欠我几十两银子，是你讨不还，万般无奈将大嫂你 怎么样 就卖与我了。 怎么将我卖与你了？ 正是。 但不知有何为证？ 问是为证啊。大嫂，你见了温氏，必然三把两把撤退，为君我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啊？ 以你之见呢？ 去到前村，有请三老四少同策同管。 此话当真吗？ 当真啊！ 官啊！ 那官啊，骗你不成吗？ 从前了，有道是少年子弟 江湖老， 风分家人不了头。哎呀， 彼此 一样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尚小云、孙君清1956年演出《汾河湾》的片段。薛仁贵假说自己没有做官，夫妻二人斗起了口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这段戏我们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。好，今天的戏迷乐就是这样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。明天晚上9点半到10点半，同一时间，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在戏迷乐当中聊戏听戏。